喂，大家好，又到礼拜二嘅仙人十二啦。啊，我唔会讲错名字。我系仙人， 我系野奇啊。 嗱，佢系我哋，佢系我嘉宾。 我叫阿冼， 阿冼 有咩讲得唔好，请多多包涵。 系啦，佢又唔系有伤风，不过佢话咧，就想低调啲。 嗯， 系啦。咁咧，本来呢一集咧，阿May姐嚟嘅，不过May姐咧又你知啦，佢礼拜就飞啦， 关 有事。咁系啦，佢又要咩？佢就要同啲亲戚咩啦？farewell 啦，系咪先走啦嘛？佢放心，下次佢翻嚟呢个节目仲喺度咧，我真系会再请佢上嚟嘅。咁啊，今晚咧就本来阿冼话下个礼拜嘅约咗， 系咯。咁啊，匆忙 啊！哇，好彩！好彩，我一问佢就 OK， 同埋今晚吓等咗咁耐，终于我写好啦个广播剧，下集都写咗，不过要安排录音啦。有时广播剧咧录音咧好似好易咁啊，但系咧当你要代入个角色咧，好多时好烦嘅。你因为我喺度咧，我知我写噶嘛个剧，我知个语气需要点啊嘛，所以就易搞啲咯。 同拍戏一样啦， 系啊， 系每一样嘢都要揸得好紧啊，你都要现场监督嘅。 系啦、啊，所以咧，编剧兼导演系好过导演嘅。 嗯， 因为编剧嗰个佢写噶嘛个剧本，佢一定知道个故事发生系点噶嘛。 嗯， 啊，呢三节节目完，我哋做四节，呢四节节目完咗之后，嗰个就系广播剧。 嗯， 系啦，咁咧我哋先梗系问到嘉宾咧有冇宗教信仰咧？ 佛教咯，但系唔系话迷嗰啲咩中心啊，迷边个上师啊。 嗯。 即系信佛祖咯，信 即系佛教徒， 说佛教徒啦，但系唔会迷中心、迷法会啊嗰啲嘢咯，就信佛教、信轮回、信因果。 嗯，系啦，即系唔会话嗰啲 沉迷落去咯。 系啊，即系唔系我有啲 friend 咧信佛信得好过瘾噶，又要去听道理，又话要一定要去咩啊？去诵经又话去点点点，佢话我文化少，跟住咧就话我读极都唔明嗰啲佛经，我话录咗唔识字， 唔使明啊！有时啲嘢你念佛经在个心噶咋，你要明反而自己好辛苦， 咪咯？ 你知道咧即系咧做翻自己本分， 嗯、 你沉迷落去冇意思噶，做人之中你真系寻找一个即系一个娱乐，即系或者一个心灵嘅慰藉啫嘛。 系咯， 同埋或者点样解决啊嘛？因为佛经点解你念佛经咧，就会令你个人慢慢咧会产生智慧噶嘛。梗唔系一时三刻啦。我一念经你又会发达嘅，就冇可能嘅。 系， 即系你做翻自己个人嘅本分，就尽量咧就应得帮咪帮咯。即系人嘅得一生啫嘛，得几廿年啫嘛。如果你呢几廿年你自己都唔充实自己嘅，咁咪冇意思咯。 系， 唔好挂住吃喝玩乐咯，自私自利咯。 嗯，唔系有啲好好笑嘅，跟住佢话点讲啊？佢话佢信佛嘅，跟住咧我话你佛经去到最高深嘅时候就不着文字噶啦，识字都冇用。你唔好以为读熟读嗰、那个熟读嗰啲经文，你就以为你掂啊，冇用噶，你都唔明白。 乜嘢都系用心做咯，你话念佛经根本于世上咧，你今世啊都念唔晒嘅，念唔明嘅。你揾翻你自己嗰条路，譬如话你话《金刚经》啊，《金刚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本愿经》，因为佛祖有一本经，就念专一，就唔好五时花六时变，反而搞咗你个心好乱咯。 冇。其实今晚我哋唔系上佛经堂，放心，我哋讲灵异嘅。不过咧，咁我要尊重阿冼佢个宗教咧，就要即系话俾大家听，佢唔系嗰种咧，就即系拜佛啊，即系求财啊。 唔系拜佛求财就每个人都要噶啦，但起码自己啊，唔好话发达啊，咁样话唔好话一定要话好似识飞咁样讲到天马行空啊，根本就冇可能啦、啊。人啊最紧要系自己脚踏实地啊，唔好即系 太多妄想啊咁样，即系顺其自然咯。 咪贪嗔 痴，随缘咯，随缘啦，贪嗔痴每个人都有噶啦。 唔系啊，你贪嗔痴都唔识咁死啦，犯晒咁你信嚟做咩？ 系咯， 系啦，咁咧，喂，嗱，讲翻入正题啦，啊，咁你系几？大个开，你由几时开始接触到啲灵界嗰啲朋友？ 由细细个，小学个年代啦，以我记忆之中，小学年代已经接触嗰啲灵体啦，叫，但系见亲灵体都系实体嚟嘅，就唔会话有啲话唔会梦啊，唔会直情系实体嚟嘅，就试过就发烧，就发到一个月咧，连咗一个月啊。是未停过103度，永远都是103度的，就不会跌的，又不会起的，就咁啊。跟住睇到医生都话，哎，唔收你钱啊，咁样，佢正话唔收你钱嘅，睇到，就系开始嗰段时间咧，就枕住见到嗰啲灵体咯。 哇，嗰阵时啊，阿严生同你好亲近、哦，即系佢，你不你唔睬佢。佢系咁 call 你，你唔复佢啫嘛？阎刘王啊，哇！但系103度病一个月喎，讲笑。 阎刘王可能话我，诶、未到期啊，挨一先啦，咁样啊，可能 系一直情系枕住病， 病咗退咗唔够几个钟，又发翻，又发翻，用嗰啲以前用嗰啲布嘅，跟住加翻啲冰嘅咁敷你个头，我妈妈咁敷你个头嘅，敷完个头，跟住隔咗几个钟又发翻。完全系未退过，但系几时退，几时冇咗呢样嘢，我唔系好记得啦。因为我仲系细。 同埋你嗰阵时退极都唔退先系好恐怖嘅，因为下下打针噶嘛。 系啊系啊， 打针都唔退又好恐怖嘅事。 系啊系啊， 细个嘅时候啲父母会担心话会唔会烧坏脑，即系变傻仔啊。 佢唔退啊， 冇办法退啊，唔退啊，直情。但唔知几时退，几时冇咗呢单嘢咧，我就唔系好清楚啦，因为太细个啦已经。 你见嗰啲实体系点样样？即系成个人。 实体就白袍啊。就啲人话啲灵体冇脚嘅，其实灵体有脚嘅。啲灵体咧，点解系有脚咧？ 可能佢见嗰个冇。 啊，人啊得个眼球一个脑嘅啫，就每个人咧就唔知道，可能佢个影像系每个人唔同啊，系咪先？我唔可以否定呢样嘢。但系咧，我见咧佢系有脚嘅，有脚之中咧系冇上五寸下五寸，系得对鞋嘅啫， 即系冇脚掌嘅。即系到膝头哥对落就冇噶啦， 冇小腿， 冇小腿， 因为佢个裙系好长嘅，睇到噶嘛，睇到咁个鞋，咁个小腿嗰度咧就冇咗嘅，啲人话冇脚冇脚咁 望得通嘅， 望得通嘅，但系嗰条裙就好长嘅，但系有少少望到小腿嘅，但系个小腿系冇嘢嘅，空心嘅， 就跟住就对鞋啦， 跟住对鞋啦，佢系有鞋嘅， 个脚掌喺边度，见唔见到？ 佢有鞋包住，睇唔到脚掌喎。佢有鞋包，嗰啲鞋咧应该系好古代嗰啲鞋嚟 嘅。布鞋 啊，系啊，布鞋、就系咧，同埋咧学嗰啲中国人嗰啲嘢，好嘢，佢哋真系好嘢，叫飘飘，真系飘埋嚟嘅。 即系佢系，所以佢哋要成日靠墙嘅咩咧？ 唔系靠墙噶，我见嗰啲直情。中间飘埋嚟噶，唔系靠墙噶。啲人话听话成话靠墙靠墙，但我唔系、哦，我直情喺中间飘埋嚟噶。直情我行下去中间飘埋嚟咁样，咁样飘过、哦。 即系打横咁样。 但系有啲咧，佢有休息时间嘅，因为嗰阵时候我喺住嗰屋村咧，就行。因为搭 lift 我搭唔到噶，我唔知点解咧，就细个一搭 lift 咧，嗰阵时六点零七点啫嘛，夜晚、应该好多人放工噶，但我一搭 lift 咧，冇人搭噶，因为那个村咧有三部 lift，我就上16楼就揾嗰个朋友嘅，但系咧一搭嗰部16楼嗰格 lift 咧，完冇人搭嘅，自己搭啦。一上到去嗰个大约系15楼度咧，就唔开门嘅，永远唔开门嘅，一揿门唔开门，你咪落翻地下嘅， 又唔可以去到16， 去唔到16，去嗰部 lift 咧就冇16楼嘅， 即系哦上一层嗰啲， 系要上一层嘅，就15楼嗰啲洗浴区，就跟住咧就永远都搭唔到嘅，但系有人搭嗰阵时咧， 佢有第二层咧就九楼嘅， 嗯， 九楼咧嗰个人出咗啦，就跟住咧就我上翻十五楼，又唔开门嘅， 即系除非有人，除非有人系都系十五楼出， 系啦，咁啊开门， 嗯， 同埋咧就中意搭到唔搭啦，因为我住三楼噶嘛，嗰时好转，嗰阵时都成日踢波嘅，身体都几好嘅， 嗯， 心尾也后尾也，嗯，身体几好嘅，咪行三楼上十六楼咯，就搵个朋友咯，就十六楼就落翻去三楼翻屋企咯。全部行楼梯嘅，跟住咧行到十六楼咧，行到五楼嗰度，无端端有个着白袍嘅， 嗯， 好长头发嘅，就背住我嘅， 嗯， 因为佢中间楼梯咧就依个系垃圾房， 系， 佢喺墙角嗰度， 嗯， 就对住个墙角，就我又唔系好耷低头嘅，轻微。跟住我話：咦，有冇眼花咧？即係我樓梯咁樣係咁落㗎啦，咁樣啲兜樓梯係咁樣落，等等唔知點樣落㗎啦。跟住行到五樓嗰陣，咦，有冇眼花咧？應該冇眼花啊！今日你睇唔到，睇唔到，跟住走啦。 嗯。 跟住到第二日啦，就上我朋友嗰度。 嗯。 跟住再行過五樓，我喺六樓。 嗯。 伸個頭，伸個身咁樣裝佢。 嚇！ 裝唔到喎，冇喎。 嗯。 咁啊，哎，放心啦，可能我眼花啫，啊，我用我眼花啫，因为我暂时都未知道系嗰啲系灵体嚟噶嘛，我话眼花啫，点知咧到第三次，因为日日都上我朋友嗰度噶，都突然间食完饭就跟住落嚟第三次喺度，咁你今次真系喺六楼嘅伸个身，伸个头出去装，哦，咦，就喺度，跟住咪。兜喺翻六楼度兜佢，唔敢同佢正面接触。 即系佢又系咁样耷低个头望 喺墙角， 墙角。 因为佢呢，這个 但系正面系向住你嘅， 唔系， 佢背住你， 佢背住我， 得住你咁啊， 得住我 墙角。 依个系墙，依个墙角，佢啱啱喺个角位，因为依个墙角，佢就背住我喺墙角都有距离嘅， 即系面壁咁样对住。 系好似面壁咁样，就。定咗型嘅实体嚟嘅， 嗯， 就咁样咧，就系咧，就系见到咁样，就有一日咧，就我就话谂住倒垃圾啦。我哋嗰阵时年代好早食饭噶嘛，六点零七点就食饭噶啦，即系倒垃圾啦。跟住有三个楼梯口噶嘛，我哋住尾房嘅单边嘅， 讲唔讲得讲咩村？ 石梨村。 哦，诶，石梨未重建嗰阵时啊？ 未重建， 哦， 石梨村就六座， 嗯， 就有三个楼梯口嘅，有分啊，中间楼梯口啊，第一个楼梯口有三个楼梯口，你知嗰阵时写字区有三个楼梯口，好多出路噶嘛， 有唔系啊？有 lift 已经唔系叫写字区噶，系廉租屋噶啦，已经叫 廉租屋啦， 系啦， 廉租屋，跟住吓倒垃圾嗰阵时候，拎住袋垃圾，呢啲咁样好轻松咁样噶啦，点知？一过去嗰个垃圾房咧，就系中间楼梯口嘅， 嗯， 就永远咧讲眼灯咧，仲要讲埋，就要黄黄地、暗暗地，永远都系烧嘅， 系 安源又烧，安源又烧嘅， 即系嗰个位系冇办法点到灯嘅， 点唔到灯嘅，点到已经做黑麻麻嘅啦，已经都， 嗯， 一转谂住抌垃圾，见到喺度吊住条颈，喺度喺天花板度飞下飞下。 一行入垃圾房嗰度就见到有啲揈下揈下， 系啊，黑个啱啱冇灯嘅。 嗯， 你知嘅嗰时系冇预备噶嘛，咁咪吓到垃圾都飞埋咯。同埋个嗰块面咧系全白色嘅，冇，眼耳口鼻嘅， 平嘅。 即系佢吊住条颈望，呢次系正面咯。 佢就应该就吊颈嘅，但系佢冇绳嘅，可以凌空，好似吊住条颈嗰个咁样，吊住条颈打穿抽咁样咯，前后打穿抽，揈啊，上左右系咁揈，个繁度嗰啲幅度都好高下嘅，跟住就吓到咪掉垃圾，跟住走咗。 哇！ 同埋。佢冇五官噶，而家我都记得佢冇五官噶，白色噶， 一块纸咁样平面， 好似你啲头发咁样嘅，一块纸白色嘅， 嗯， 咁样冇眼耳口鼻 的，佢系短头发嘅， 长头发， 长头 都系长头发， 好长到 过晒膊头， 过晒啰柚啊，好长啊！ 我发现好多啲鬼出没嘅情节咧，都系长头发噶，永远冇我呢啲咁短嘅头发，或者 唔系佢有分几只嘅长头发嗰啲咧，着白袍嗰啲咧系冇发嘅， 嗯， 嗯。 佢系靠客嘅啫， 嗯， 因为佢个样样貌唔同嗰啲真人嘛，你即系普通人，你会见到佢会会惊咯， 会唔会 即系靠客？ 佢会唔会用即系嗱，我当系佛啦，佢会唔会用一个你惊吓嘅法相俾你见啊？嗰个样啊，佢你即系其实佢 而家佢又冇 佢可以影响到你嘅思维噶嘛？ 影响到，影响到， 即系佢分分钟系用佢，即系你觉得呢个普罗大众嘅。惊吓嘅形象就俾你睇到，其实佢可以唔系咁样啦， 可以唔系咁样， 系咯，可以佢可以。 如果个人 咗你嘅视觉 系啦，如果你个人有慈悲心啊，谂住做善事嘅， 嗯， 即系回馈社会啊，即系唔系话你全部身家搬晒出去做善事啦，量力而为啦，乜嘢都系， 我又会 俾个，佢会俾个原装个样你睇，但系就冇笑容嘅。 系，咁佢人都死咗，点会有笑容？ 唔系噶，有啲喺梦中嗰度见到有笑容啊，好似我捐棺材，我每次去泰国都有捐棺材嘅。 嗯， 就有时咧，有啲灵体喺梦中咧， 嗯， 就会俾个笑容你嗌多谢咯， 即系报梦俾你。 系报梦，多谢原来走噶 啦。系 咁咯。 啊，去泰国又兴呢啲嘅，香港嘅香港捐棺材俾你都冇用啊，火葬。 香港捐棺材，中国人嚟讲，大家嚟事咩？泰人都惊啦，系咪先？中国人同泰国人嘅思想系唔同噶嘛、 嗯？ 我觉得反而泰国人嘅思想系 开放好多， 开放得嚟咧，正念啲咯，正面啊，即系唔会泰国人咧，唔系你唔似话嗰啲中国人咧就话，哎呀，大家嚟事咩？唔好掂，唔好掂，嗰啲白事唔好去，唔好去，即系又避忌咯， 嗯、 即系唔好话有避忌啦，讲句嘢。即系唔好嘅，都 up to 口水讲过啦，即系咁啊。 其实喂，其实讲真咧，嗱啱啱其实我有个朋友咧走咗嘅，咁、我有事去唔到。其实红白二事咧，红事可以好多次嘅、白事咧即系最尾嗰程嘅啫，即系尽量抽得身咧都要去。你喂咁佢死一次嘅啫，冇理由死一次。婚可以结好多次都得噶嘛，可以娶新抱又请得你饮，生仔又请得你乜都请得你饮啊，生日又请得你饮啊，红可以好多次，白啊一次嘅啫嘛，系嘛？ 系咯系咯，我嗰次都系咁啊。啱最近有个朋友个爸爸先游咗，跟住佢生前又帮过我啊，咁样我咪仲一点心意咪去咯，仲要系一月一号添。 嗯。 即系如果俾只第二啲中国人嚟讲话一月一号，哇新年喎、啊，中意一月号你去埋嗰啲地方唔系咁好喎、啊。咁我就唔会信呢啲嘢咯。总言之就即系唔系话唔叫你，就大家、我做啲嘢系光明正大嘅，有怕咩做啫？我又唔系去偷，又唔系去抢，同、埋我点仲一点心意咁样、见最后一面啦、啊。你唔见冇噶啦。系咪先？已经烟灰飞灭噶啦。咁啊，你只系望佢都系流过脑海啫嘛。 系，即系送佢最后一程。 系咯，送佢最后一程咯。 阿 Danny 问咧，捐棺材同瞓棺材有咩分别？好大分别啊！ 好大分别。 嘉宾可唔可以讲下捐棺材？ 就瞓棺材咧，就令到你，譬如话第一次瞓落去，将你嘅唔好嘅嘢就会。同你吹走去，即系叫转运咯。 我知泰国瞓棺材， 瞓棺材佢有高僧诵经噶嘛，佢、会当你瞓落去，等于你死咗啦、第一次死咗啦，你就将啲唔好嘅嘢，哎走晒啦，走晒啦，第二次再瞓落去咧，再重新咯，即系等你话，哎将嗰啲冤亲债主啊咁咧、去咗第二度，佢死咗噶啦已经咁啊，到第二次等你再重新，即系佢基本上实质叫佢个转运咯，但系咧瞓棺材咧就。除非你去到好绝望咯，即系我嚟讲，你好绝望，完全谂唔到办法，咁你咪试下咯，咁样咪试下无妨嘅。但你未去到绝望，好地地嘅有份工， 有家庭好地地就我唔係好建議咯，即係自己要分析咯，唔好沉迷咯。 係咪？其實咧，望發達好多人都會嘅，但係你要諗諗自己嗰、那個嗰、那個那個能力，你又唔賭，唔買股票，唔買六合彩，你打翻個普通嘅工，你睇下冇可能發到達。你真係點瞓？你冚埋蓋都冇用，即係你要都要啲人。我有客咁嘅时候，我哋望发达，我哋六合彩唔买又点发达？你打份工，普通工，你至多咪俾你升经理好未？ 系啊， 咁都有限啦，啲唔会你唔会发达噶，你不过人工高咗啫嘛。 发达要讲胆量噶， 咪咯， 你冇胆就发唔到达噶。 咪咯，即系你人哋赢。 哎，我想平平稳稳打份工咁样，有人点会发达啫？冇可能噶。有啲人咧，点解会发达咧？个胆量大啊嘛。哎，我会搏一铺。如果要铺我全部身家冇晒嘅，我咪从头嚟过咯，即系唔会钻牛角尖啊，走去话去谂啲唔好嘅嘢啊，走去自尽啊，就咁样唔好咯。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咯。我一系发达，一系咧就从头嚟过，零开始，因为你 B B 仔都系零开始噶啦，有冇所谓？ 你冇嘢带，你冇嘢带嚟噶。 系冇嘢带嚟噶，你都带唔走嘅，你都乜嘢都带唔走嘅，一伸开手，你几发达，几叻，几成。即都有 都过眼云烟嚟嘅， 都有嗰一日噶嘛，系咪先？ 你都要死喎、啊！呢个天好公平嘅， 好公平。 你几有钱，你几好， 但系啲人就觉得话佢唔公平，其实好公平噶。 系啊， 因为你前世冇积德冇成，系咪今世你会做咗呢样嘢咯？ 系、嗯，咪即系有啲人，有啲人好笑嘅。我如果系边个啊唔做啊，我系李嘉诚啊唔做。哇、啊，咁所以你唔系李嘉诚咯？你人哋李嘉诚有无穷嘅贪念。同有超人嘅精力，喂人哋六点五点几六点起身噶啦，大佬一生人你谂下个休息时间几多？佢用喺娱乐嘅时间好少嘅啫嘛，佢换翻嚟噶嘛。 同埋佢要讲翻你自己有冇咁嘅命水先咯。 系啊，仲有你话你喂我赌钱咪得？你俾你1000蚊赢咗100000蚊好未？你敢唔敢100000蚊再买落去？再变咗100万，你敢唔敢再买啦？你唔敢噶嘛？咁你即系你 系咪有时赌钱啦？赌钱都要讲智慧噶，唔系话死拜烂拜，我拜边个拜边个就会发达，唔系冇可能啊！ 一日咁多人拜，咪好多人赢钱， 咪咯系咯， 泰国会咪争， 唔系泰国人赢晒先啦，起码都唔会到我哋香港人啦。 我觉得发达咧，真系好似系咪啊？苏文峰师傅嗰句一命二运啊，即系三分水， 系真嘅咁啊！呢样嘢， 成事啊在天， 一定最紧要个命咯、啊。你有冇咁嘅命咯、 啊？ 你自己咩知道个命点样行嘅？性格唔好嘅，暴躁嘅，你咪改下咯。 嗯、 你改咗暴躁嘅，暴躁先，起码孝顺父母先。你孝顺咗父母嘅，就第一先，唔使拜佛啦。你拜你阿爸爸妈妈已经。行第一噶啦，咁你就慢慢改变咯，你唔好即时改变咯。 即系等于嗰啲咩，有啲人系冇怀才命嘅，有你都冇命享嘅。 系有啲系冇啊。 你记唔记得嗰个无线有个啊？你应该未必知，无线有个艺员咧，个咩麦大成啊，咁啊中咗唔知六合彩二奖个三奖啫嘛。 系咪啊？ 咁啊，系啊，就走去桂林，请埋个外母去啊，真系搞掂晒啲撞机。一中完佢就去冇晒啦， 无常啊呢啲。 系啊，喂，真系噶咩啊？呢个咩福系祸所依、啊，即系你有运你就有劫噶、啊，你小心、啊，你唔好以为好过瘾、啊。有劫咧就有个美运，即系所以有啲人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真系福系祸所依，祸系福所伏噶、啊，你唔好以为 嗰啲你好有钱嘅人，越有钱嘅人就越。越同个嗰啲官司系离不开啊，离唔开啊。 系，我冇乜福都有官司。喂，我哋不过嗰啲咧，我冇乜所谓嘅，你系嘛？咁我哋喂呢一节话 overrun 晒，我哋讲个后翻嚟再讲。